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化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的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有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得小中风和中风的这种几率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都知道啊，得了小中风也好，中风也好，它是脑动脉堵塞的一种表现。 对。 那么如何从小中风的症状当中分辨出这个脑动脉堵塞的位置啊，从而呢有效的解决中风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大家都特别要了解的。那首先呢，我想问一下，这个小中风啊，或者是中风，它是这个脑动脉堵塞的一种表现。 对， 是这样，是。 对，而且这个赵老师就是说他脑动脉堵塞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哈，其实我们症状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给大脑供血的这个大血管啊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呢是这个颈动脉系统。颈动脉在我们脖子的两边，我们用手摸一下我们这个耳垂下面这个地方的颈部啊，我们轻轻的摸一下，可以摸到这个颈动脉的跳动。那么这个两侧的颈动脉呢是给我们大脑供血的一个大动脉。那么我们颈动脉在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手能摸到的跳动的这个地方啊，它会有一个分叉。那么这个分叉进来以后呢，它血液到这个地方呢，它会有分叉的地方，它就会打转啊，打一个旋儿，就像那个水流，它打一个漩涡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呢非常容易长斑块。我们听众朋友呢去体检的时候做一个颈动脉的 B 超，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就会告诉我们说有颈动脉的斑块了。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颈动脉堵了。那么颈动脉堵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有一系列的症状哈。有哪些症状呢？因为颈动脉入了颅以后呢，它会分布到我们面部这个部位，给我们面部的这个部位啊进行供血。那么听众朋友想一下，我们面部有哪些器官？首先有眼睛，对吧？然后有鼻子，有嘴，有耳朵哈。那么这个颈动脉进来分支以后呢，主要供应我们这个头面部这一块的血液。那么如果我们颈动脉堵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面部，这个眼睛啊，鼻子呀，耳朵，嘴呀，那么它的供血呢就发生障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出现的症状呢会有一过性的这种眼前看不清楚啊，一过性的黑蒙。就是比如说周老师，我们正在做节目，我看着看着您呢，突然您消失了。然后3-5秒钟您或者几秒钟或者是1-2分钟，您又出现了，自己感觉没事儿，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过性的黑蒙。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突然一下眼前黑了，没影了，然后过一会儿又好了，他认为没事儿，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颈动脉的这个地方斑块有血管收缩，突然一下把它堵得很严实了，就是说血液供应的非常少了。为什么一会儿又好了呢？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有撤支循环嘛，对吧？进来的血液少，那么这一个血管 不通了，那么它一不通以后呢，血液就从另外一根这种小的血管把血液供应过来了。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过一会儿，哎，又看见了。哎，所以这个一过性的眼前这个黑蒙很有可能是这个颈动脉的堵。再有呢，比如说我们鼻子闻的这个味道发生了异常，闻不着了。哎，这个时候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舌头不利落了，流口水了，或者是想说什么事说不出来了，对吧？或者是耳鸣，对吧？这种听力的障碍，哎，一过性的哈，就证明这个时候呢是这个颈动脉堵了。 嗯， 如果它发生这些问题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就是颈动脉完全堵死了。哎，不严重呢，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哎，这个时候呢，可能颈动脉堵了，还没堵严实。哎，这就是颈动脉斑块、颈动脉堵造成的这些症状啊，造成的这些疾病的症状。那么我们给大脑供血的呢，还有一组血管，这组血管呢叫做锥，就是颈椎的这个锥啊，锥基底动脉，基是基础的基，底是底部的底。那么锥基底动脉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后脖梗、后脑勺后面，它是从后脑勺后面这个地方入颅来给我们大脑供应血液的。那么这根动脉进来以后到哪儿去了呢？它到我们大脑的这个深层的这个部位了，就是给我们大脑脑组织里面这个部位供血的。那么我们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脑组织它管什么呢？它会管我们的语言，会管我们的平衡，会管我们四肢的这个活动，同时它也会管我们的视觉、听觉，和这个语言这些啊活动。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椎基底动脉堵了，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些颈动脉堵的那些症状呢会有，同时它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啊？哎，它还会有这种，哎，除了这种黑蒙以外呢，它会有眩晕。哎，因为我们说了，它是管脑组织里面的这些，尤其是小脑，它是管我们平衡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会有眩晕，还会有事物的模糊，还会有复视，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偏盲。哎，就是能看到一面的东西，一面的东西看不到啊，这个叫偏盲。还有呢就是站立行走的时候不稳当，还有一个呢就是交叉性的肢体麻木和无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椎基底动脉进来以后啊，如果是我们左面的这个大脑供血的这个部位发生堵塞了，那么我们右侧的这个肢体就会麻木，就会无力了。哎，就是说我们右侧的这个肢体麻木无力是我们左脑堵了，那么我们左面的这个肢体麻木无力是右侧堵了。哎，那么还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还会出现就是跌倒发作。哎，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啊，就是这种情况。哎，他呢叫蓝淑庚，是个80多岁的阿姨啊。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哎，播过，就是她自己叙述，哎，她的疾病的情况、康复的情况啊。她原来呢，是因为她，就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呢，就是频发的这种小中风出现哈。哎，后来她就咨询张正主任了，张正主任就跟她说：“你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注意了哈。”哎，他就叙述他发生小中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他就说有一次呢，他是去银行取款，然后他在银行那个地方他走路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自己突然一下就觉得这个脚呢站不住了，人就跟炮弹一样通一下就弹出去了，然后就跌倒了。其实这个呢就是椎基底动脉堵了。后来他就去医院了啊，去医院以后看病。那么在医院看病的过程当中，坐电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又发生了这种椎基底动脉堵的这种情况嘛，就是眼前又一黑，全身又没有力气了这种情况。然后哦，上了电梯呢就又好了，所以反复的这种发作。那么到医院去以后呢，医院就给他诊断的他这种呢就是椎基底动脉堵了，有斑块了，然后就给他放了支架了。但是放了支架以后呢，他过了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又出现了， 这小中风又出现了，他自己就觉得很无奈了，他就又去医院了。他说，哎，我这个您说我是椎基底动脉堵了，放了支架，我怎么又中风了？然后他自己就觉得，这个时候他再倒过来哈，他就觉得，哎，我不仅仅要治病，我还要养生，还要保健了。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再倒回来的时候，又找了张正主任啊，又给他做了咨询，我们又给他出了健康管理方案。那么这个健康管理方案是怎么来解决他这个问题的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小中风的这个问题，有了脑血管病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是哪根血管堵了。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堵的这个症状哈，我们可以分辨出来是哪根血管堵了。那听众朋友有了不同的症状呢，可以打电话啊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帮助您分析。那么无论是哪个血管堵了，我们放支架呢只是把局部的血管撑开了，但是听众朋友要知道啊，无论哪根血管堵，它堵的绝对不是局部的一个部位，它是整个的这一长串的血管，它各个地方它都会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个斑块。所以医生给我们放了支架，它只是解决了一个局部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可能所有那么长的血管里整个放进去支架嘛，支架它是短短的一个一个的。所以呢，您这个地方放了支架了，那么别的地方这个血管再堵的时候，依然这个小中风会频繁的再次发作。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血管的堵是由于动脉硬化形成的。所以呢，我们呢最最关键呢是要解决这个动脉硬化的问题。那么解决动脉硬化的问题呢，就是要解决血管斑块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血管斑块呢？要去掉斑块啊，我们祖国医学里面的这个茶色素啊，就是从茶叶里面提取出来的这种药用物质茶色素，它呢里面包含了茶黄素、茶红素和茶褐素啊，它就具有非常好的保护我们血管内膜、促进斑块降解的作用。为什么可以很好的保护血管内膜呢？是因为这个茶色素里面它有茶褐素，茶褐素的作用就是能很好的保护血管内膜的。血管内膜不破裂，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不能沉积在血管内膜下面，所以斑块就不形成。哎，这是茶褐素的作用，茶褐素可以很好的保护血管内膜，血管内膜不破裂，斑块就不形成。那么还有茶红素跟茶黄素，它们呢可以很好的降解坏胆固醇。那么血管里面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越少，斑块越容易降解，新的斑块越不容易形成。哎，所以说呢，这个茶色素具有非常好的作用哈。还有一个啊，这个茶色素里面的这种药用物质呢，还可以很好的增加我们脑组织的这个侧质循环和微循环。那么我们这个侧质循环丰富了，那么这根血管堵了，血液可以从另外一支血管过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这种小中风的发生的频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脑有第四层膜，这个第四层膜叫血脑屏障。那么血脑屏障呢，就把这种大分子的无论是药用的物质也好，毒素也好，就排到拒绝到脑组织外面了。因为这个血脑屏障它的这层膜是很致密的。那么茶色素呢，它有一个特点，它第一是它是有水溶性，第二是它的分子量小，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小到它可以透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进入到脑组织里面，改善脑组织的供血供氧的情况。哎，那么我们说的那位蓝阿姨哈，她就是哎用了张正主任给她制定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用了茶色素，哎，后来她就觉得慢慢的她的这个小中风就不再发作了。 嗯， 哎，就非常非常好，她很高兴，她说您看我这个装支架都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哈，哎，被我们抗动脉硬化给解决了。 所以刚才呢你也提到啊，就是脑动脉硬化它堵塞的位置

通过贺主任的讲解啊，大家也知道啊，如果你经常出现小中风，或者出现了中风了啊，你这个发生的症状一定要记清楚，因为呢，你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帮助医生呢来寻找你脑动脉堵塞的位置， 哎，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啊，因为有些东西呢是大家共同完成治疗的，并不是说你甩给医生，医生怎么诊治就怎么来，不是这样的。那说到这个养生保健的也是一样哈，那如果呢您需要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医院积极治疗，另外再加上这个养生保健的方式共同走的话呢，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一个就是体验活动啊，刚才也提到茶色素啊，对于这个血管啊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只要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得到体验的机会，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8:30之后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27。那现在呢已经是冬季了，那在冬季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脑血管疾病的这些听众朋友哈，在养生保健上，我们还有些其他什么样的办法吗？ 赵老师，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哈，就是说冬季呢，我们是养肾的一个季节哈。 对， 那有脑血管疾病的人，这个肾，中医讲的这个肾方面的功能啊，一定它是不足的。哎，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所以呢，这个肾的功能不足的时候，那么我们骨髓里面的这个髓就会少。那么髓少，脑为髓之海，那么髓少则脑就会不足，对吧？脑功能就会下降。所以您看，我们有脑血管病的人，他都会有这种头晕呀、耳鸣啊、失眠呀、记忆力下降啊，对不对？还有这种心烦呀等等的这些症状啊，这都是脑功能下降的表现。所以在冬季，我们要防止脑血管疾病加重，要康复脑血管疾病，除了我们说的抗动脉硬化，用茶色素来解决血管斑块的问题，养肾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在中医里面啊，养肾有一味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药用物质啊，就是残花虫草。哎，这个残花虫草啊，它不仅仅是养肾，它对于我们骨里面这个骨髓量的增加，对于脑功能的恢复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尤其是它里面含有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是相当相当丰富的。所以啊，我们就是一般的老年朋友也应该注重用残花虫草冬季来养肾，那么我们有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冬季加上这个残花虫草养肾补肾，哎，来改善脑的功能是非常非常有作用的。 就是咱们经常会这样说，心脑血管疾病呢，它的病症呢在全身，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是在血管的。 对 啊，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出了要养护血管，从养生保健出发，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茶色素， 抗动脉硬化。 另外呢，刚才也提到呢，这个脑跟肾呢是连为一体的。这个中医有那样的说法吗？ 就是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 对，所以呢，这点就说明了，你肾不好的话，实际上也 脑 也不会 好不了 啊。 对， 所以为了更好的养脑的话呢，咱们要积极的补肾。所以刚才您提到的金蝉花，那不管是茶色素还是金蝉花啊，目前我们正在举行的就是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您都可以有幸的得到体验的活动。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如果你想体验的话，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